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离地新闻逢星期四晚八点，同你忧国忧民。 第二節的離地新聞，大家好，我是 Titus， 我是 Chris， 我是 Alex。 好啦，咁啊，我哋咧就今次港獨啦，唔係講香港獨立，係講緊獨立。OK， 我哋用緊兩個例子去處理嘅，咁啊，用少少唔同少少嘅角度咧 ，actually。咁首先咧，我哋先由灰省開始講起，我哋叫魁北克啦 ，Quebec 啦，或者 Quebec 啦，英文讀 Quebec 啦。法文讀 Quebec 啦，咁樣樣。咁我哋咧啱啱星期一咧，灰省咧就有個省選，咁啊個結果就出咗爐啦。咁啊一個叫做魁北克前進聯盟嘅叫 Coalition Avenir Quebec 咧，就74席攞到，咁就攞到個票數係37.41%。灰省自由黨 Parti Libéral du Quebec 咧就32席或者24%嘅票數。咁啊，魁北克團結黨 Quebec Solidaire 咧就攞到10席，攞到16% 嘅票。灰人黨咧 Parti Quebecois 咧就9席，就攞到17% 嘅票。咁樣咧就最慘嘅嗱，呢度咧先講兩大觀察。首先咧，我哋會睇到咧，第一咧，大家若果對魁北克獨立嘅歷史有啲認識咧，其實 Parti Quebecois 應該係最響亮嘅名字。 係啦，冇錯。 但 Parti Quebecois 咧今屆咧得翻9席。就連呢個官式反對黨嘅地位都不保， 都絕世十啦嘛。 但係呢個會係1970年以嚟 呢個講緊係省嘅， 省嘅 其實咧試過即係一兩個席位嘅啫。 但係灰人黨自從1970年基本上係同自由黨係輪流執政噶嘛，統獨噶嘛。咁但係今次咧呢個傳統獨派咧 Parti Quebecois 就輸咗，輸到連書報渣都冇，即係官式反對黨冇， 加去到省都冇，咁就即係冇噶咯。 冇噶啦 ，OK。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一啲新嘅黨嘅興起，魁北克團結黨咧，或者 Quebec Solidaire 咧，係一個左翼嘅獨派政黨嚟嘅。咁佢咧今次咧仲要攞得個議席多過灰人黨攞10席喎，雖然都仲未係官式反對黨啦，要12席先得嘅， 係 灰省。咁啊，另外一方面咧就Coalition Avenir Quebec 或者我哋簡稱 CAQ 啦 ，OK， 咁佢咧就成為咗大多數，佢係1970年以嚟第一個既唔係灰人黨又唔係灰省自由黨又可以執到政嘅政黨。之前咧嗰、那個咧已經叫做Union National， 已經係1970年嘅事。 但係呢個個底好似係保守黨嚟㗎嘛？ 嚇、啊，這個黨咧個底咧就幾得意嘅 ，actually， 因為點解咧？François Legault咧，佢其實咧個黨領啊，由2011年呢個黨成立以嚟，一直都係黨領嚟噶啦。 係。 佢喺2008年嘅時候咧，佢仲喺呢一個 PQ Parti Quebecois 嘅政府入面任職嘅。 係。 就先有做過教育同埋呢個衞生廳長。咁啊，但係然之後2008年覺得啊，佢話獨立唔係一個應該要討論嘅問題。 係。 因為一啲嘅社會 issue 更加重要。 係。 獨立關咩事啫？根本就俾唔到人民福祉。於是佢退咗黨，然之後隔咗3年之後，2011年成立呢個 Coalition Avenir Quebec。係咁樣咧，就然之後， 但係佢唔係即係完全揾曬 Quebecois 嗰啲人嘅喎。 佢唔係， 佢好多人係幫上一屆2014幫 Liberal 啊上即係 幫 Liberal 執政嘅人又有，佢幫Coalition Avenir Quebec 又有，佢亦都食咗人另一個保守派嘅獨派政黨咧，就叫做 Action Democratique du Quebec， 哇！你都法文都 就 ADQ 都幾好喎、啊。 讀過啦，都雖然都唔係好準嘅嚇。咁啊，咁樣就係有啲類似叫可以可以譯做民主行動黨嘅。OK， 嗰個就咁啊。咁佢咧就咁，所以咧佢個政治立場係 又傾親商，佢自己本身係呢一個 accountant 出身。 總之你唔係自由黨，唔係獨派就嚟啦咁樣。 即係佢亦都出名在於乜嘢嘢咧？我哋加拿大有間廉價行叫做 Air Transat， 佢係其中一個創辦人。 好， 係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佢嗰個身份幾特別，佢出身於獨派，但係出咗嚟之後咧就話。就話我唔理啦，都最有心意，只係支持魁北克留響加拿大嘅，係啦。但係佢有啲人話佢 closet separatist 啦，但係佢自己都已經講到明，就寫埋入憲章嘅， 係 嚇，即係話 咁即係唔係 closet 啦， 都唔 closet 噶啦嚇，即係已經係明擺嘅統派嚟嘅，現心 sense 已經嚇。咁啊，佢其實成立呢個CAQ 的目的就是想走統獨以外的第三條路，結果被他越走越統，就咁樣。然之後咧，佢就很專注一些民生議題。咁呢次省選咧，佢玩民粹啦， 民生即係旺角嗰啲民生唔係踢出 啊！咁而家仲要玩民粹添，即係佢今屆嘅大選咧，佢嗰個嘅焦點係在於嗰個移民同埋身份議題，例如咧佢減少灰省嘅移民嘅人數由50,000減到40,000。要注意嘅就係灰省因為佢自己獨特社會文化，佢可以自定移民政策嘅，同加拿大完全獨立都得，加拿大自己搞自己移民政策。灰省搞自己， 同埋灰省咧嗰啲嘅 income 咧就去咗佢哋嗰度，然之後上繳嘅，同其他啲省唔同嘅。 係啦，其他啲省就上咗聯邦，跟住再落翻嚟咁樣樣嘅。 呢個 treatment 咧係淨係灰省先有， 淨係灰省先有， 而且 childcare 啊、教育啊各方面佢嘅政策同其他地方就係唔同嘅。 咁所以佢今屆嘅省選咧，佢個 issue 就好唔同啦。個移民就50,000-40,000啦，減至40,000啦。另外咧要求咧。就是入籍的移民要考這個加拿大價值試，即是要認同加拿大價值，還有要考法文試。 OK， 係啦，考唔到攞唔到呢一個嘅公民身份。另外咧，佢亦都會話咧，會部分政府職位，例如警察之類，你唔可以戴頭巾啦，即係得罪旁遮普人啦，唔使講啦。跟住唔可以戴頭紗啦，回教徒又唔得啦。係佢甚至話會不適用。我兩個禮拜前先提過呢個 terms， notwithstanding cause，去 push 呢樣嘢㗎。 哦，喂，佢其實佢係家政，暫時係用公職人員，唔可以戴面紗。 係冇錯， 即係佢甚至乎佢話可以咧，就即係違憲都要做呢樣嘢。咁即係咧就要同即係 federal 爭㗎啦。 係啦。 咁所以其實所以即係喺因為even 呢樣嘢係一開始就喬北跨。party 票骨，票骨骨走出嚟嘅，講呢樣嘢。當時咧個迴響，可能個 timing 嘅問題，好多人咧就覺得哇，佢好極端喎、哦。即係，但係當然有部分人贊成，有部分人反對。但係今次呢個 CAQ 做用咗一個 step 去 to work 佢哋要做嘅嘢，定係話講啲公務員要做呢樣嘢，其實都係做咗個勢。咁所以其實係一個 arbitration， 咁所以今次其中即係佢做好多嘢咧，我覺得佢 position 到令到佢係可以令即係執政，雖然唔係好大 percent， 37% 嘅啫，佢個票數咧， 但係可以做到大多數政府。 嚇！但係即係同埋做埋一樣嘢，佢今次之後咧，佢有個有個 mandate 就話佢會做比例代表制。 係，冇錯， 即係將個 election reform， 咁係佢同埋 BC 兩個省係要做呢樣嘢。 係啦，佢成為咗第二個省話會 push 呢樣嘢啦。 咁同埋咧，佢咧就唔會即時將呢個 cap and trade 即係 remove 咗佢。咁所以佢唔會同即係 Alberta 揮呢個 carbon tax 嗰樣嘢啦。 係啦。 咁佢咧會睇下呢個 cap and trade。繼續四年之後再作打算是否 remove 咁樣樣， 係啦，所以其實你會看到咧，就係話咧，其實灰省成個政治光譜咧，對相對整體加拿大嚟講咧，又稍為左啲咁 dirt 噶噃，但係佢左得嚟咧，又唔係完全左曬喎，佢有少少民粹右翼嘅。嘅 element 喺度。 其實呢個人就好聰明嘅，佢做所有嘢咧，你即係我覺得佢唔係做到盡，俾個 step。做了那樣東西，那相對來說我覺得他比德福的就即醒目一點了。德福是一句就到尾的嘛，但他就一個 step 才去，左右都可以去到，任他看是什麼，看風頭左勢，所以是相當聰明的做法，所以令到他今次呢突然間跑出來，我覺得是即是 leadership 是很重要的。 是的、Chris 有沒有話說呢？好像沒什麼話說。 其實即是我首先你就說這四個黨了， 咁我自己就留意到一樣嘢，就係一啲以前好 advocate 去獨立嘅咧，而家就跑第尾。咁其實即係我想講依一個 Quebec 省 in light of 整個世界嘅所謂本土啊、右派啊、呢啲咁嘅潮流。咁其實本土同講獨立未必係同一樣嘢嚟嘅。咁似乎以我自己，因為 我上個月都去過啦，有陣時都要喺啲街度同人傾下偈，同埋啱啱佢哋當地有個節日就係replay 翻即係十七八世紀嘅生活方式。咁嗰一班人咧就好 live out 到依一種本土嘅生活方式，佢哋自己嘅文化性咁啊，同佢哋啲主辦單位傾開偈。咁咧就好意外地發覺到一樣嘢咧。就原來他們沒有我想像中那麼想獨立，他們覺得維繫自己的本土文化、語言，以至譬如移民、啊、教育、啊、health care、啊、又或者是 育兒，即是這些 policy， 他們希望在這方面做得好一點。獨不獨立，這個省獨不獨立反而不重要。 嗯、 坦白說，我在我心目中是有一點 surprise 的，因為始終我不是說真的很 follow 這一班即是 Quebecer 的心態。那我今次跟他們聊了一會，那我以為我只是一，你知道在街上跟人聊天是 extremely limited sample。 其實我這樣看、即是獨立這個課題呢，很多時候呢就是當正你是個環境不好的時候，生計不掂嗰陣時， 生計冇著， 咁開始即係大家會反思，喂點解生計唔好啊？如果發覺個政權咧就係有啲 bias 嗰陣時，你先至會揾獨立。喂，我哋唔作唔到豬啦，啲嘢都唔係好似同我哋嘅 design 嘅，咁即係倒不如我哋自己作主，咁先至考慮獨立嗰啲嘢嘛。但係如果獨立喺獨立爭取獨立過程中，係有好多。其實已經我哋比其他省係優惠嘅、優越咗嘅。你仲 ask for more， 人哋會話你 greedy 啊嘛。咁所以即係其實即係 Quebec Canadian 係整體上我哋都係即係想 educate 啲嘅。咁所以有陣時有啲嘢唔會話嚼住你食嘅，好似 Donald Trump 我嚼你就嚼你。 我聽到你咁講啦，我又覺得唔一定係咩 greedy 啊 ，ask for more 嘅成啊咁樣嘅。有陣時唔一定係 more 或者 less 嘅問題。而是口型啱唔啱啊？你一個大家庭裏邊，你同一個家族嘅其他分子好似唔係好啱啊！喂，不如唔好成日嗌交，我搬出去算啦，唔好煩啦咁。至多我搬咗去隔離屋，我得閒見到未 say 聲 hi， 我請你杯咖啡，你請我食個蛋糕，大家好來好去，即係好嘅好嘅。 嗱，咁倒翻轉頭，你想搬出去嗰個成本，如果係好大嗰陣時咧，你會唔會搬出去啊？你 又或者原來喺屋企大家傾掂數，咦？原來我間房 你 可以。 間屋已經有曬空調，有曬冷，有曬電視啊，所有防盜系統喺曬度。 係啦， 我搬出去可能係 你可能會嫌租貴，但係唔啱咁啊！我一個禮拜煮多兩餐飯俾大家食，食嗰又開心，煮嗰又 想食。搬咗出去要露營嘅、啊、大佬。 所以其實呢個就唔係 greedy 或者 more or less 嘅問題啦。 所以喺某程度上話，就係話魁北克到最終佢獨立唔成咧，其實加拿大咧都 pay effort 去留住佢嘅，認心聲。 係啊，係啊， 因為一方面。杜魯多提出所謂 multiculturalism， in some sense 是想 accommodate 法語文化， 最主要是 two language， 同埋 two language， 同埋 two language multilingual， 即係雙語政策呢樣嘢，其實係嘗試 accommodate 橋壁佢嗰個法語嗰個獨特性。 你講咗一個重點 ，accommodate 唔係同化，從來都冇人揸住條藤條同你講。我要你講我的語言，我要你食我食的嘢，你要我跟隨我嗰套。如果唔係咧，你就 咁樣時間咯。你好耐冇去喬北啦，廿年前我去喬北啦。你唔講法國話，佢唔睬你噶。 呢個 係真係發生緊，講緊廿年前啫嘛。我信 最 ideal 嘅情況， 佢望住你，唔同你唔應你喎。咁跟住你 唔係應該咁講，你起手咧。你啲法語幾衰都好，你第一句一定係法語。佢聽到你啲法語唔多點咧，佢自己 switch 英文俾你冇。 喂，咁噶喂， 係會㗎。 我真係唔知啊。嚇、啊！ 即係 bonjour， 跟住 come on ta level， 你啲法語勁高口音咁樣，跟住佢覺得，咦？你啲法語唔係好得喎，我轉英文啦咁樣。 喂， 咁就得。 喂，可唔可以一見到即係我見到個女性話？狐狸活到四啊 ，wet 哇咁 樣。我覺得 我唯一一個法國話就係識呢樣嘢個，其實嗰樣嘢點解㗎？ 聽過個冧咪得咯， 唔知聽係 啊！我唔識聽唔緊要， 我唔識聽 嗰位女士。其實我知道點解嘅，即係你好靚啊！我想同你瞓覺。 其實阿 Titus 即係臨嗱依次差唔多講完啦，阿 Titus 我就講出個重點啦。你係 make your effort， 你發語你唔係 Quebec 話，你唔識講，你盡量講，至少人哋覺得啊，你肯入。 但係我當初嗰時唔知噶嘛，車老豆老母上去哇，受到咁嘅對待啊！喂，加拿大人咁衰嘅嚇， 咁你就要學多啲啦。 其實最 我哋其實好學， 其實最大啲咧就係佢肯同你講英文，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咧，你表達你尊重當地人嘅。 唔係睇邊笪地方就 hotel 就 OK 啊。你去到啲 convenience store 採你都有咩佢？ 好啦，咁啊呢一節時間差唔多啦，我哋講一個獨立唔成嘅例子，我哋講個獨立得成嘅例子就比較歷史啲嘅。好，我哋由呢一個魁北克嚟到呢個韓國，嚟到呢個南韓嘅咁樣樣嚇。咁啊，當然啦，講韓南韓之前咧，我哋首先要多謝一名觀眾啦。有位觀眾咧就問我哋有冇聽過呢單嘢咧？即係中國中央電視台記者英國大鬧座談會一事嚇。咁啊 ，Hong Kong Watch 嘅座談會 係啦。咁嗰單嘢咧，咁我哋係有聽聞過嘅。 唔知大鬧好似打係咪？ 打人添啊！ 總之大鬧咯， 係啦。咁呢樣嘢我哋知道嘅。咁當然啦，其實我哋自己都之前兩個禮拜講瑞典都講咗咁多，有很多 point 其實都不差得太遠。咁除咗想話俾大家知，我哋好明顯就覺得呢個記者咧係想博出位之外咧，我覺得其實都冇咩新 point 啦。所以其實我反而想講嘅一個問題就係話咧，就係、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啊，佢嗰個文化嗰個資質啊，其實有好多時候咧，同佢個歷史嗰個發展都有關係。我哋講到韓國嘅時候咧，唔能夠唔提嘅咧，就係啱啱過咗個週末咧，星期六日咧，陽光先生大結局。唔好意思啊，大家知道咧，我呢兩個禮拜咧就 喺 呢個 係咩陽光先生 ，Mr. Sunshine 喺呢個 Netflix 有得睇嘅。 OK 嚇，我哋呢邊 Netflix 有得睇嘅。咁樣咧就有劇透啊！咁啊，三個男主角壯烈犧牲啦，嚇、啊！咁呢樣嘢 為咗國家， 係為咗國家壯烈犧牲。 犧牲咗靚女， 嚇、啊！為咗一個靚女啦， 嚇、啊、！Both 嘅，唔係好奇怪嘅呢套劇咧，我即係正話聽你講咧，就呢兩樣嘢為國家亦都為美女犧牲，好似冇抵觸咁。 梗係冇抵觸啦，大佬！金泰梨真係非常之即係好好戲 ，actually 嚇、啊。咁啊嗱。不過就咁講，我反而其實咧，我響即係我唔講太多劇情啦，因為知道兩位冇乜點睇劇。咁啊，但係咧，我想講就係話呢個中央電視台女記者嘅愛國咧，就用打人嚟呈現。但係咧，我發覺咧，其實咧喺《陽光先生》裏面咧，啲人嘅愛國心咧係用一啲好唔同嘅方式去呈現。 嗱，打人都係其次，如果你有理有節嘅咧，去揼係可以嘅。但係如果你撒賴，嚟環節曲亂咁嚟嘅話咧，就 唔係佢個方法唔同啫，佢可能習慣咗，佢嘅本意唔係咁嘅。 O K， 講翻套劇， 講翻套劇啦。O K， 其實我好想咧引呢兩段。第一段咧個女主角，即係我哋頭先講個靚女阿高愛信講嘅，咁佢響個男主角嘅酒店房間入面同佢講啊，即係一路聽緊音樂。冇其他事發生嘅 ，OK。咁啊，咁啊，佢講佢話佢都想活得好似花一樣。佢係一個兩班貴族嘅一個女兒，咁所以係一個好高貴嘅人嚟。我覺得好似活得好似就花一樣，不過佢係煙花。佢話每當我舉事嘅時候，都會思考關於死亡嘅重量，所以先至會準確咁射擊並快速撤退 ，miss 咗少少。跟住佢話，我諗咁。咁樣明亮咁燃燒，然後再熄滅，如同煙花咁。我害怕死亡，但我就做咗呢個選擇。 哇！真係我唔睇開韓劇，我就咁睇啲對白，我都覺得有啲詩意，兼有啲文學嘅色彩。 金銀淑好出名就係 不能流芳百世。 即係其實金銀淑係好出名咧，寫嘢好有詩意嘅。Actually 嚇、嗯，即係佢係寫呢、這、一個《太陽的後裔》嘅嗰個編劇。 OK， 即係如果睇過韓劇，大家知道佢。 我睇過《太陽的後裔》， 係啦， 但我冇睇過佢本書嚇。 咁啊，佢怕死，但佢義無反顧，為咗呢個大義。即係我睇到喺呢個劇入面好多好愛國嘅人，佢為咗呢個大義，佢肯去死，但係佢哋其實咧係怕死嘅。 即係好有人性啊！發覺 係 啊，係啊。咁另外一個咧，但係亦都有一啲愛，有啲人愛國咧，係唔係真係咁咩？當然啦，當講到美高愛信係貴族成員，咁佢當然係既得利益者啦。In some sense， 佢嘅家族就係、是、嚇。佢、啊、嘅個男主角咧，阿崔有振咧係阿李炳憲飾演啊。有啲人話唔中意佢啲醜聞啊 ，whatever。不過佢咧就係、是、一個奴隸嘅兒子，但係因為佢嘅父母咧就俾個主人咧就殺咗，咁啊逃亡，咁啊逃亡咗去美國，然之後咧就以一個美國軍官嘅身份翻嚟韓國咧就做駐外軍官咁樣嗰只嚇駐使館軍官嗰只，佢就問高愛信啦，即係 which is 係佢嘅 love interest， 佢係咁講，佢話冇錯，我朝鮮時係個奴僕。朝鮮是殺死我父母的國家，你是我逃離的國家，所以我需要狠狠踐踏朝鮮，然後離開，重新回到我的祖國美國。但是因為我認識了這個女人，我的 power 不同了，跟住佢 連美國都不要了。 係啦，唔係， 咁啊 唔係， 兩個都要就。 不過佢要問高愛信呢一個好高貴的革命分子，佢問的問題係咩嘢？閣下想拯救的朝鮮能讓誰生活？能讓白丁生活嘛？白丁即係一個好低下階層。 好低下階層。 能讓奴僕生活嘛？即係其實佢唔係淨係單止要個國家係富強身份啦。 佢要 progressive 嘅。 佢要所有人都活到落去。 係。 嚇！呢種都係一種愛國心理 嘅。 係係啊，因為另外一個國唔係愛一個國嘅一部分，係所有嘅人。 因為佢自己本身係奴隸嚟噶嘛。 其實大家如果有留意今年嘅韓劇，無論電影或者呢一個嘅電視劇咧，佢觸及到好多比較 controversial 啲嘅歷史事件，例如楊光先生係 deal with 日本吞併朝鮮之前五年發生嘅事 ，which is 係。從來未有電視劇會掂呢一個題材嘅，呢個第一。然之後仲有其他嘅，例如的士司機啦，就講光州事變啦，係啦。咁 which 係光州係全斗焕鎮壓殺死好多人啦。另外1987咧嗰一套電影咧，就 deal with 1987年六月嘅嗰次民主浪潮啦。啊，金泰梨都有份嘅，係嚇，即係都係一啲講到民主反思翻韓國民主嘅一啲嘢。 即係有啲人會譯做係左交嘅嘢係咪 啊？有啲人可能會覺得係左交都唔一定 嘅。其實可能啲咧，我就想講，成日都講民主，只係一種 means， 利用依一種 means 去 demonstrate 或者去體現一種對人性嘅 interpretation。 係啦。 所以啲人成日講民主咧，有陣時可能會即係捉錯咗用神，冇話過一定民主可以解決所有嘅。問題亦都冇話夠每個地方的民主都一樣，但係佢當中的一啲價值觀咧係要 consistent 去。 其實呢一啲嘅電視劇都電視劇或者電影其實都指向一樣嘢，就係點解韓國南韓需要民主？佢嘅民主唔係單純話選個人上去做總統就解決就算，而係佢希望就係話達成一個更加理想嘅社會。崔有振佢。就是問緊一個咁嘅問題，閣下想拯救嘅朝鮮能讓邊個生活？即其實朝鮮或者後嚟嘅韓國或者至少係南韓，當然其實唔係一個烏托邦，但係佢其實不斷喺度思考佢嗰個成個國家不斷咁嘅進步啊嗰樣嘢。其實佢。達至獨立，因為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啦，中日韓三國面對西方文化開放程度都好唔同，開放嘅時間都好唔同。韓國係三個國家入面係最遲接納西方文化嘅國家。1871年辛未洋繞，即係楊光先生啱啱開始嗰場戰爭嗰陣時，佢都仍然係抵擋外國入侵嘅，五艘美國戰艦想打開國門，結果失敗。OK， 結果要日本親自出手。然之後咧，跟住日本仲要係不斷蠶食韓國，去到1910年咧，就係正式係吞併咗韓國。但係佢仍然咧係去到一個地步，就係話韓國人係唔屈服啊！最重要嘅就係佢仲要係不斷係用盡各種方法去嘗試去保住自己嘅文化。 威武不能屈，係 啦， 臨戰不能移， 係啦。1931年嘅三一運動係。當時高宗即係已經退位啦，即係已經俾人食咗啦。OK， 高宗咧係病死，但係咧 韓國民眾認為他可能是被毒殺的，於是出來示威抗拒日本統治，而這件事就觸發了韓國一系列的文化運動， which is 朝鮮日報現在南韓最大的日報之一，就咁講，亦都係嗰陣時成立。然之後咧，就好多人就嘗試就喺民間嘗試推動韓語教育，係啦，即係呢一啲咁嘅嘢，嘗試保住自己嘅文化，堅持自己嘅兒女一定要用韓文姓氏， 嗯， 韓文姓名 ，instead of 用日文嘅姓名咁樣嗰只，因為日本一路 push 佢哋一定要學日文啊。讀用日文姓氏啊咁樣之類。 作為一個香港人，真係好，即係聽落好似好 familiar 呢啲。 係啊，呢啲其實係好 familiar。但係香港人有冇諗過韓國人當時為咗抗拒日本嘅文化入侵係去到個咩地步咧？陽光先生嘅 ending 係好悲壯噶，三個人，三個男主角都死得好慘。By the way。點死就唔講啦。 其實我有少少回應啊，即係我就係講，即係你講咗好多嘢話，即係佢想做呢啲劇咧，其中一個最大嘅理由就即係佢哋係想認同呢個民主，係咪？係 冇錯。 但係其實我睇法就好簡單嘅，你睇到咧近呢廿年咧，好多唔同嘅電視台或者嗰啲電視製作咧，佢咧係做一啲題材咧，就係令社會有共鳴，而有人有興趣嘅，係咪？咁甚至即係大家近年咧，就發覺好多人咧，真係參與政治多咗，所以你見到好多大型嘅電視節目、大型嘅電視劇係以呢個政治做題材嘅。 但係你有冇發覺，其實香港好多電視劇都係嗰啲，我哋成日聽嗰啲香港嘅電視劇係咩？《延禧攻略》。攻略嚟做咩嘢？上皇帝張床做愛。 我明。但係即係你睇到咧，日本同埋韓國有少少唔同，佢比較開放啲，講好多即係，甚至乎係講到即係好多即係當時好似西城我睇過一套日本嘅，我唔記得咗，即係個主角係邊個，就係講即係話選做總統，係選做總理啊，佢係用十套電視劇。那套電視劇做了很多，即係講咗 reflect 咗，其實當時是大選，即係曾 經日本啊嘛， 係日本啊 change 啊嘛，木村拓哉做， 木村拓哉係啦係啦， 做首相啊嘛。 同埋佢講咗段嘢咧，佢其實當時係有一個即係有一個議員，有個 party leader， 佢哋個仔，佢個仔咧就會出嚟從政嘅，咁佢主要係 inherit 咗佢爸爸嗰、那個嗰啲政治遺產，咁結果選到，咁所以個 point 咧就即係話我其實當呢啲電視劇咧，就係咧同呢個未必一定係即係話完全係針對自由民主，係只不過咧係佢係想令到呢個套劇燒得。 而要用到民主自由這些高尚一些這麼高遠的可以燒得的話，你會看到其實日韓 他也是令到人開始呢，就是借著這些劇呢，就令到人開始呢就想多些東西，這個其實對這個民主是有一個一定的作用，但可能我出發點未必一定是為民主， 當然到最後其實都是想賣得而已， exactly， 但是他用到這一件事來賣得的話，你會其實看到他們的民族性其實真的是遠比我們，即甚至你不要說中國，甚至香港人都好很多， 但是他們是自由一點的嘛，如果你到香港有很多人都怕著即中國大陸背靠中國，不敢做那些題材，你看到中國大型電視劇都是講 history 的嘛，是吧？ 那是的，老實說句， 這個是即局限了的， 是的，沒錯。好了，今天的離地新聞時間又差不多了，如果大家對我們這個禮拜的討論有進一步意見，可以用 Facebook 搜尋 Lady News LADAYNEWS 一個字，就找到我們這個 page 了。我們這個節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六點半到七點半，或者多倫多時間早上六點半到七點半，城寨網上直播，詳情可以到星寨.hk 查詢的。這期離地新聞是2018年10月3號多倫多時間晚上八點，即是香港時間10月4號早上八點錄影的。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